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白夜行》，东野圭吾原著，光合积木制作，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第56集。 搬家的日子穿裙子、高跟鞋，不就什么事都做不了了吗？ 一点不错。 里边传来声音，赖子卷起袖子笑着走了出来。 你好呀，雪穗。 你好。 雪穗低头行礼。 哎呀，这孩子呀，一直就是这样，从没打扫过自己的房间，完全不知道又擦又扫的有多累人。以后雪穗可辛苦了，你要多担待啊。 哪里，您不用担心。 赖子和雪穗一进客厅便开始决定打扫的顺序。高工程听着两个人的对话，像刚才一样站在凸窗边看着下方的马路。家具应该快送到了，电器送达的时间指定在一个小时后，也快到了。再过两个星期，他就是有家室的人了。在这之前都不太有现实感，但是现在距离如此之近，高工程又不由得紧张起来。雪穗早已穿上了围裙，开始擦拭隔壁合适的榻榻米，即使一身居家打扮也丝毫无损雪穗的美，这足以证实雪穗是真正的美人。 整整四年呢， 高工程喃喃自语着，他说的是与雪穗交往的时间。他是在大四的时候认识了雪穗，当时高工程参加的永明大学社交舞社与清华女子大学社交舞社举办联合练习，雪穗也加入了社团。在好几个新生当中，雪穗显得特别的耀眼，精致的五官、匀称的身材，简直就是流行杂志的封面女郎，许多男社员都为雪穗倾倒，梦想着能成为她的恋人。高工程也是其中之一。那个时候，高工程刚好没有女朋友，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自第一眼看到雪穗，他的心就被雪穗夺走了。即便如此，若是没有后来的机缘，他大概也不会追求雪穗的。他知道有好几个舍友都被雪穗拒绝了，以为自己也只有吃闭门羹的份儿。然而有一次，雪穗主动对他说，有一个舞步他怎么也学不会，希望高工程能教他。对高工程而言，这可以说是天赐良机。他以一对一特训的名目，成功取得了与众人的偶像独处的机会。在他们一再单独练习的过程中，高工程感觉到雪穗对自己的印象也不差。有一天，他下定决心找雪穗约会。雪穗定定地凝视着高工程，这样回答， 你要带我去哪里呢？ 高工程强忍住心头的狂喜， 你喜欢的任何地方。 他们去看了音乐剧，在意大利餐厅用餐，然后他送雪穗回家。接下来四年多的时间，他们两人一直都是情侣。高工程认为，如果那个时候雪穗没有主动请他来交舞，他们多半是不会展开交往的。因为第二年高工程就将毕业了，此后想必也不会再见面。一想到这里，高工程就觉得自己真的是抓住了唯一的机会。同时另一位女社员退社，也对他们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事实上，高工程也注意到了这位新社员。当时高工程视雪穗为高不可攀的对象，也曾经考虑过追求那位女孩，那个名字叫川岛江丽子的女孩。江丽子虽然不像雪穗那般美丽出众，却有一种独特的气质，似乎和他在一起便能安心。然而川岛江丽子不久便突然退出了社交舞社， 与他非常亲近的雪穗也说不清他退社的真正原因。 如果江丽子没有退社，对他展开追求会有什么结果呢？ 高工程在心中暗想着，即使遭到拒绝，事后也不会转而追求雪穗吧。这样的情况便完全不同了，至少他不可能在两星期之后于东京都内的酒店与雪穗结婚。人的命运真是难以预料，他不由得发此感慨。 哎，你明明有钥匙，怎么还按对讲机？ 高工程问正在打扫厨房琉璃台的雪穗。 因为不能擅自进来呀。 雪穗手也不停地回答。 为什么？就是要让你进来才给你钥匙。 可是毕竟还没有举行婚礼。 何必在乎这些？ 听到这里，赖子插了进来。 这就是为婚前婚后划清界限呀。 说着对两个星期后即将成为媳妇的女孩微笑，雪穗也对两个星期后即将成为婆婆的女人点头。高工程叹了一口气，视线回到窗外。母亲似乎从第一次见到雪穗便喜欢上了，或许是命运的线将自己与唐泽雪穗绑在一起，而且也许只要顺着这条线走，一切都会很顺利。但是现在却有另一个女孩的面孔在她的脑海中挥之不去，即使强迫自己不要去想，可每每一回过神，却发现想的都是那个女孩。高工程摇了摇头，一种类似焦躁的情绪支配着他的心神。几分钟之后，家具行的卡车到了。第二天晚上七点，高工程来到新宿车站大楼的某家咖啡馆，邻桌两个操关西口音的男子正大声谈论着棒球，话题当然是阪神老虎队。这支一直处于低迷状态的球队今年让所有的专家跌破眼镜，冠军竟已唾手可得。这难能可贵的佳话似乎大大的鼓舞了关西人。在高工程的公司，向来不敢声张自己是阪神球迷的部长突然成立了临时球迷俱乐部，几乎每天下班都去喝酒狂欢。这股热潮短期之内势必不会消退，这是身为巨人队球迷的高工程感到不胜其烦。但是关西口音倒是令人怀念，他的母校永明大学位于大阪，大学四年他都独自住在位于千里的公寓。他喝了两口咖啡，等待的人出现了。穿着灰色西装的身影潇洒利落，十足一个职场精英。 啊，再过两个星期就要告别单身，心境如何？ 小冢一成不怀好意地笑着，坐在对面的位子上。女服务生过来招呼，他点了意式咖啡。 不好意思，突然把你叫出来。 没关系，星期一比较闲。 小冢翘起了修长的腿。他们两个念同一所大学，也双双参加社交舞社。小冢是社长，高工程是副社长。想学社交舞的大学生家境多半颇为富裕。小冢出身豪门，他的伯父是大制药公司的老板，老家在神户。他现在来到东京，在该公司的业务部任职。 你应该比我更忙吧，有很多事情要准备。 是啊，昨天家具和电器送到公寓，我准备今晚自己先过去住。 这么说你的新居差不多就绪了，就只差新娘咯。 她的东西下星期六就会搬进去。 啊，时候终于到了。 是啊。 高工程移开视线，把咖啡杯端到嘴边。小冢的笑容显得那么耀眼。 你要找我谈什么？ 昨天听你在电话上说的好像很严重，我有点担心。 嗯，昨晚高工程回家之后打电话给小种，可能因为他说有事不方便在电话里谈，小种才会担心。 都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你该不会现在才说你舍不得单身生活吧？啊？ 小种说着笑了，他在开玩笑，但是此刻的高工程却连说句俏皮话来配合这个笑话的心情都没有。就某种角度而言，这个笑话的确一语中的。小种似乎从高工程的表情看出了端倪，他皱起了眉头，把上半身凑了过来。 喂，高工。 这时女服务生送来了咖啡，小种的身体稍稍抽离了桌子，眼睛却紧盯着高工程不放。女服务生一离开，小种也不碰咖啡杯，再度问道， 你在开玩笑是吧？ 多人有声剧《白夜行》，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